好啦，翻到嚟呢个一心期权专区嘅时间啦，咁就啊，终于有个名啦，我哋吓咁啊，正正当当咁啊，正兴凛然咁样讲呢个期权啦。咁由于咧，咁、那个内容都比较 technical， 小弟咧就呢个知识同埋呢个技术层面都系不足嘅。咁啊，交翻个时间俾阿细威咧去带领啦 吓。诶、大家好，大家好。嗱、我哋而家呢度咧有阿一心啦，阿 Henry 啦。咁咧，我哋今日咧就睇下即系都系讲翻个市先。咁啊，睇下一心而家对个市况有咩基本嘅，即系有咩。 哇！近排個市咧，真係一個字可以總括啦，就係悶啦。因為咧，其實睇翻咧呢排咧，個個都喺度唱緊話世界盃踢緊，個個都離開咗個市去睇波。而呢個理論咧，我喺一個月之前咧都仲係半信半疑嘅。點不知咧，去到而家咧六月都差唔多廿號，差唔多過超過一半啦嚇，去到就嚟最後一個禮拜係。非常之準確嘅，原來呢個預測。咁因為點解呢？去到呢個六月啦，你睇翻六月成個嘅恆指嘅波幅，去到23,000點之後呢，基本上一直都係喺23,200至到呢個23,000呢啲咁嘅區間呢，咁啊喐嘅。咁啊，去到挫到最低位咧，都係22,950嘅啫。其實計翻個 percentage 咧，即係話呢一段嘅波幅咧，係得2%左右嘅。其實係一個好低好低嘅波幅嚟嘅。咁但係佢持續嘅時間咧係長嘅，計翻交易日嘅日數咧，差唔多係21日左右，連埋今日。咁所以咧，對好多嘅呢個投機者嚟講咧，都係一個好悶嘅事啦。咁如果對於期權嘅投機者嚟講咧，基本上做 long 嘅咧係輸曬時間值嘅，同埋輸曬嗰個引伸波幅，因為個。市唔喐啊嘛，咁時間值就會隨住時間去損耗啦，咁引伸波幅亦都會因為個市靜咧而慢慢咁收縮。咁而家 VHSI 咧係差唔多低到超過咗應該係跌穿咗11嘅，係仲要低過咧6月16日之前嗰個低位，咁係一個史上以嚟差唔多係最低嘅水平噶啦，未去到最低，但係都差唔多好接近噶啦。咁睇翻啦，而家咁樣嘅市咧，基本上你無論係做期指啊，或者係做期權嘅 long side 啊都好，其實都係磨到咧。錯到咧係成個人冇曬方向，咁而家就得翻六月係最後一個禮拜，咁啊到期日咧就係下個禮拜五，咁其實咧我自己就覺得啦，嗰個波幅唔會一直咁留喺呢個2%嘅區間呢度唔喐嘅，係好少好少機會會係咁樣去停喺度完全唔喐去到結算，咁所以咧我自己手上咧就有呢個 long put 加 long call， 咁全部都行使價都好近嘅，全部都係做即月嘅，就博佢下個星期可以有一個明顯啲嘅喐動啦，我又唔需要。要佢一定走一个好大嘅大单边，但系话如果佢可以做到一个2-3百点咁样嘅升市或者跌市嘅话，其实我已经即刻有钱赚啦，争在系赚多定赚少啫吓。 呢个好同意啊。有个问题想问一问先，啱啱听到你话咧，而家就仲未到最低嘅 VHSI 啦。咁啊，其实最低有几多咧？ 我印象中应该系10.8左右嘅，应 该真系都好近， 都好近啊，应该再低少少，但系未试过 single digit 咯，香港就。香港近十年未試過 single digit， 應該係話。 咁啊，上次10.8係幾時咧？先、 其實嗰陣咧就係2005年嘅事嚟嘅 嚇。2005年。 咁其實2005年咧呢個時間咧就同而家呢個時間好相似嘅。咁其實我喺我 Facebook 嘅 fan page 都有講啦。2005年嗰陣咧，佢嗰個恆指嘅水平咧係啱啱好處於之前嘅高位同埋之前嘅低位中間，差唔多56%至到59%之間咁樣嘅水平。咁而家咧。呢、這個恆指嘅水平咧，其實對比翻之前2007年嘅高位同埋海嘯嘅低位10676咧，其實又係差不多嘅、哦，即係50%至60%差唔多呢啲咁嘅水平，同埋係拗咗好耐嘅。咁呢一段時間喺 IV 一個低迷嘅時間，加埋嗰個恆指嘅水平係喺高低位中間差唔多60%呢啲咁嘅位置，其實係咪一個巧合咧？我自己就好難講之後嗰個恆指去向會唔會重複翻以前2005年爆咗邊之後一直咁上去30,000點呢個故事？但係我啊覺得即係純粹從呢個波幅嚟講嘅話咧，一個咁樣咁低波幅嘅一個情況係冇乜可能會持續好耐嘅，就算係美國，就算係香港都好，都唔會話一個長時間嘅維持。 因为其实咧2005年就冇世界杯嘅，应该咁加上即系玩到而家咧，即系玩到其实真系系世界杯啊，又或者外围唔稳定定系咩因素，其实都系我自己都即系都估紧、嗯。因为其实今个月嘅期指嘅张数系唔少嘅、 嗯， 即系如果佢班友即系大家都有成本噶嘛，攞到钱仲系劈嘅时候，咁、嗯、你摸咁耐成个月，即系高低位真系都系有嗰500点啊、嗯，最多都系。 我咁睇啦，大户咧做咗个市上嚟咧，佢如果真系要一个位度结算咧，佢唔会同你托咁多日噶、嗯。如果托咁多日而个市其实系有方向嘅话，佢系需要成本去维持住嘅。咁同埋咧，我系深信一样嘢，散户永远都系错嘅。虽然我都系散户之一，但我尝试睇嘢嘅角度就唔系喺散户度睇啦吓。咁而家我其实观察到咧，唔少散户都觉得个市系闷得太紧要，个个都觉得话会唔会系维持到结算都系呢一个咁闷嘅。波幅啊咁样，咁如果佢哋系磨咗成个月，成六月磨到闷晒啦，个个挂住睇波，直头连市都唔睇啦，去到心灰意冷嘅程度咧，诶，话唔定个波幅又出现翻咯。其实永远都系咁样噶，散户 expect 唔到嘅嘢就系会出现咯。 吓，其实我自己咧，由六月开始咧，我都对呢个月嘅波幅咧，都应该觉得系好大嘅，好有信心。 嗯、 到而家咧，其实我都心灰意冷，不过策略上咧就冇办法，跟住数据就跟住策略上咧。 嗯 就照做噶啦，都系等啦。咁我都觉得应该会系，即系你觉得会唔会话突然之间突击啊，定话连净系连续几日啦、啊，定系即时突击咧？因为而家我呢排睇个市咧就好奇怪，佢上落咧就一棍上， 嗯、 哦，跟住完咗场，到咧一棍落，即系就系而家嘅情况就系、是、个散户参与系少嘅，可能落嚟落去都系三万零张成交每日期指，咁应该都系好好新低。咁就你预期？如果佢开波幅，佢会点样开法啦？会唔会裂口啊？定系即时咁样做咗佢咧？ 裂口就好难讲啦，因为裂口咧一定系要一啲 event 即系 trigger 到先会做到嘅。咁、嗯、我唔排除会有裂口嘅呢个出现嘅可能性，因为都系我头先话斋系 unexpected 嘅。咁、嗯、对于一个裂口嚟讲更加好添。咁啊六月嘅波幅真正来到，咁啲散户啊大户啊亦都可以真系真金白银埋翻个赌台嗰度做翻一啲真正嘅交易。咁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啦，喺如果六月一个咁嘅闷市，同埋真系foresee唔到有乜嘢重大嘅消息，或者会系有啲重大嘅危机系出现嘅话咧，咁其实系喺 intraday 入边先至出现一个大嘅波幅嘅话，个机会会大少少嘅。咁、 嗯、 所以如果话即系有货或者系有一个仓喺手嘅投机者又好咁样，投资者又好，咁唔需要话因为礼拜一开始啊仲系企喺呢个位置，咁样不如沽咗去睇波算啦。咁其实我觉得唔需要，即系话继续 hold。等到佢爆都冇乜所谓 吓，即系你嘅建议咧，就即系话可能个策略上啦，即系冇话建议啦、嗯，策略上都系话、嗯、，OK， 咁若既然佢咁咧，我即时揸住期权，就即时就照揸住佢，即系有啲投机嘅会话，既然如果系咁，不如我即时又换翻张期指，咁、嗯、啊爆到咁上下，临收市我执翻张期权，因为佢而家限量喺度 range， 其实咁啊磨个时间值，即系呢几日啊，即系之前我。都係真係啲人都唔會咁做，但係呢幾日的確係呢個策略又可以行得通喎、 嗯， 因為佢每一日其實佢埋齋收嘅時候，可能都係幾十點上落，咁、 okay. 但係即使嘅磨咗個我哋講個 time value 咧，都幾犀利。 係啊，不過其實期指就冇乜所謂啊，即係話如果係做開 intraday 嘅話咧，呢排間係好好執啦。咁、嗯、如果去到下個禮拜咁樣，就真係喺 intraday 先會做一個波幅出嚟嘅。咁到時候你就算做期指，你博佢個。波幅唔会穿过以前嗰个 2% 嘅区间，但系点知原来穿咗喎，其实都唔系太重要噶、 嗯， 因为intraday 做出嚟嘅波幅咧，通常都唔会话真系夸张到系真系四五百点嘅、啊，尤其是近排即系近一年咁嘅港股嘅市况都好，咁所以其实输极系真系有个谱，咁所以对于期指啊嗰啲投机者嚟讲咧，我就唔会觉得佢哋会有咩问题噶啦，今个月通常佢哋今个月都执咗唔少噶啦，问题系期权嗰边啊，即系期。咁尤其是我呢做 long side 嗰啲咧，蚀时间值啦，咁同埋冇咗个机会俾我去做 trade， 我又唔会做 short side 嘅，咁其实都几蚀张嘅。但系我就觉得咧，如果系喺下个礼拜，真系会有一个三百点、四百点嘅波幅出现嘅话，多数咧都唔会系话唔会话系星期一就即刻裂口出现嗰种，咁所以继续 hold 落去咧，其实佢嗰、那个直播率咧系会高翻少少嘅，系、啦。 啊！我有个散户啦，我自己都有散户，有个散户嘅问题想问一问。咁、其实嗱，即系假使间星期一开出嚟，星期一都二十几号啦。咁星期一如果开出嚟又冇乜大变化，咁我到月尾，咁我 expect 佢大波幅。咁你会唔会建议佢哋会唔会话还系点系啦？六月你唔爆，七月你都会俾我啦。咁会唔会提早标七月仓咧？即系你嘅策略，因为佢摸十八日，甚至乎。系咯，即系廿几日，咁其实 even 七月个窝都其实收得好低嘅， 七月仓都 OK 嘅，其实不过就要留意啦，月头同月尾做嘅仓咧系有啲唔同嘅，即系对于七月嘅仓嚟讲咧，咁可能当系下个礼拜廿五号咁计，其实系对于七月嘅仓嚟讲系好早好早咁啊，即系相等于月头咁样噶嘛，咁但系对于六月嘅即月嘅呢个期权同期指嚟讲，其实都系就嚟到期日。好快就結算，咁所以兩邊嘅策略就好唔同咯。我自己咧，我喺月頭做嘅倉咧，多數都唔會話係淨係全部 long side， 咁一係就會有 short side 去做一個組合咁樣，一係咧就用做一啲合成嘅期權或者合成嘅期指嘅一啲咁嘅組合，咁一來咁食佢全個月個走勢啦，唔會話食得太短線啦。咁二來都因為喺月頭，咁下個月嘅七月嘅呢個期權，其實個時間值都好多噶。咁如果佢真係再磨多幾日嘅時候，咁都會有蝕張嘅情況出現。咁但係六月呢啲咁快就到期嗰啲，佢如果個市真係一喐，哇，唔係講笑喎，一喐嘅話，講緊可能係幾倍嘅回報。咁呢一啲係等都冇所謂，同埋係嗰個回報係高嘅話咧，通常你就算捱到嗰個期權金可能縮咗三四成都好，可能好多啦，帳面蝕好多。但個波幅真正嚟到嘅時候，乜嘢之前帳面蝕嗰啲都嚟翻曬啦。 即係都係可能跟住策略做數據做，咁就即係個拿捏好啲，因為其實可能都係學你話齋，大部分散户都係錯噶嘛。咁所以大户嘅策略就係話，你夠唔夠等？即係大家都大話聽咁樣。 係啊，鬥耐性啫嘛，都係鬥耐性啫嘛。 即係而家呢個策略都係 long 兩邊。 係。 咁好啊，我哋今日講即係講個市咧，咁啊講到呢度啦。咁啊，但係會唔會話你有今日有咩特別嘅數據啊？有咩？做咗啲 research 啊，可以分析下俾分享下俾我哋啦。 其实我今日本来咧都想讲多啲波幅嘅一啲嘅话题嘅，咁但係我就想讲一讲一个另类少少嘅话题，咁就係呢个 VIX 嘅期权咁样。咁呢个 VIX 嘅期权呢，相信就香港都比较少人听过，咁因为本身 VIX 呢样嘢呢，其实大家都淨係知道佢係叫恐慌指数，係一个芝加哥交易所喺呢、這个SP500 标普500指数嘅一系列嘅期权嘅引申波幅，再集合埋编制做一个嘅指数。咁其实报纸咧，香港嘅本地报纸咧都会成日讲嘅，即系 refer 佢做一个恐慌指数。但系咧，佢呢个指数咧本身咧，佢嗰个嘅交易咧系好少人提到嘅，即系我都相信系冇乜人知道 VIX 系有得 trade。 我插一插嘴先吓。香港个 VHIS 啊，系咪 VHSI 系，咁其实系咪又同佢哋嗰个设计啊，都系相样咧？同埋，因为我香港嗰个交投啊细啲，咁啊外国个交投系咪会活跃好多咧？ 可以讲一讲呢个先嘅，先入 VIX 嗰个题目。嗱 ，VHSI 咧其实就真系一个香港版嘅 VIX， 咁但系佢嗰个计算方法咧系有少少 adjust 过嘅，因为香港个期权市场咧就嗰个深度系低好多嘅，咁所以咧佢只系揾呢个等价以外差唔多系十个价位嘅。期權嘅引申波幅去計算， 等價十個價位以外， 係啦係啦，十格啦，即係每格200點啊嘛，喺香港恆生指數嚟講，咁其實都包含曬最活躍嗰扎嘅期權㗎啦。咁再遠啲嗰啲就直頭唔睇㗎啦。但係喺美國嗰邊咧，就全部都睇曬嘅，即月嗰啲咧就全部都會睇曬咁多個價位去計算。咁當然啦，比錯其實都係會係喺接近等價嗰啲就會係計得多啲啦。咁所以其實個計算方法有少少唔同，但係其實成個計算嘅概念咧都係一样嘅，可以话系好相似，好相似嘅。咁所以可以做一个香港版嘅恐慌指数，同埋系用嚟计算香港版嘅呢个期权嘅所有嘅引申波幅究竟系高水平定低水平。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指标嚟嘅。咁但系香港因为流通量低啊嘛，咁所以佢本身咧 VHSI 咧，佢嗰个交易啊，就系用呢个 VHSI 嘅期货做交易。其實是香港是有 VHSI 的期貨可以去揸，可以去沽，跟普通期指一樣，只不過那個 underlying 是一個 VHSI。但是這個產品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它那個 bid ask 的報價呢，是闊到西水那麼闊。 有看過，即是想完全試過去坑，但是不敢去坑了，見到走不出來 了。是的，以前海嘯時期呢，我真的有朋友呢，啊，其實都不是海嘯時期， sorry， 因為即是海嘯完了之後應該歐債時期了，那時候出了VHSI Future 冇几耐，咁就问我喂 ，VHSI 平静一排，突然间又爆上，然后又落翻再爆上咁样，每逢有危机就爆上，冇危机就喺度 横行。咁我不如喺每个月就买入一个 VHSI 嘅 futures 揸住佢，冇嘅，冇一个灾难发生嘅，我咪转仓去下个月咯。然后再等佢一个灾难发生，佢 VHSI 爆嘅时候，我咪发达咯。咁成日都有人问我呢个问题嘅，但我就会叫佢睇下个 VHSI 嘅报价，其实系一个好金嘅报价，系对一个投机者好不利嘅。第一，佢个 bid ask 嗰个报价好阔。咁 bid 同埋 ask 报价阔咧，讲紧可能十几点嘅 VHSI， 佢个 bid ask 系差唔多成点几两点足咁长嘅，咁阔嘅。咁你一入场已经可能冇一点五点啦，咁仲点赢咧？系咪先？二来咧 ，VHSI 嗰个 futures 咧，同埋佢个现货价咧，系有一段距离嘅，因为庄家都唔会咁笨啦，开个价俾你，你买完之后不停咁 roll 仓就有机会赚钱，咁你嘅对家咪蚀钱，你嘅对家蚀钱咪即系庄家蚀钱咯，庄家会唔会咁笨呢？咁其实就唔会嘅。例如可能 VHSI 嘅现货价系11嘅话咧，你嗰个期货啊系可能去到13嘅，咁你月头你转咗仓，你揸咗个13嘅 VHSI 期货，但系你到月尾可能真系 VHS 冇喐，去到结算嘅时候都系11，咁其实你就每个月蚀咗两点俾佢噶啦。咁如果你一年之内 VHSI 冇爆嘅话，咁你逐个月逐个月咁样去转仓，每个月蚀两点，你一年就唔见24点。系啦，每次危机发生系咪一定会担保会升24点嘅 VHSI 咧？冇人会咁担，冇人敢担保。系，所以系嗰个庄家咧系会有一个 premium 去保护自己。 即系会唔会我理解就话香港咧就好似咩都有，但系咩都得个似。即系话如果深度有坑，同埋咧会唔会话佢个因为佢系期货啦，咁会唔会话可以买到即系我哋做个期货做翻升嘅我，系咯，做翻升即系买到佢上咧？ 其实系得，但系你 timing 要好准咯，即系因为 VHSI 个期货就好似你普通一个期指咁样，可以买可以沽咁啊。买完之后佢升嘅，咁你咪赚啦。但系问题系你要买之前，佢系一个好低嘅水平。然后买完之后真系有灾难发生个 IV， 即系引申波幅就整体上升得好 significant， 咁你先有机会赚钱。呢一个就系 VHSI 个特性嚟。咁其实我到而家都未见过有人系真系喺呢个 VHSI 嘅期货嗰度赚到钱嘅、真系未 成交冇见到添啊！你买就冇成交。 系啦，你买其实你又蚀俾个庄家，你沽嘅时候其实又冇乜水位俾你沽落去，咁所以都几头痕嘅玩呢只嘢，系啊。 咁好啦，咁你不如讲返美国嗰边 先。美国嗰个啦，咁美国嗰个 VIX 呢，头先就讲到系呢个标普500个期权嘅引申波幅集合而成一个恐慌指数。咁因为美国嗰个呢流通量呢系非常之高㗎，每个价位嗰个张数呢系多到吓死你㗎。即系基本上如果你系喺呢个标普500嗰张期权，如果你系一 lot 可以食晒一个价位嘅所有嘅 bid 或者 ask 嘅话呢，你已经系一个大户中嘅大户啦，可以咁讲。咁、所以佢系可以在一个衍生工具的基本上再衍生出另一个指数，然后再一个指数再衍生出另一个衍生工具，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VIX 的期货和 VIX 的期权。即是说 VIX 它如果是因为个市场恐慌的时候而爆升的话，而你事前你就 long call 了 VIX 这个指数，那你可以想象其实那个 option 那个期权金的升幅是可以很惊人的。但是同样有一个问题，就是跟我刚才所说 VHSI 同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在月头做的话，其实这些引申波幅都是有一阵很高的 premium 在这里。因为你的对家做 short 那个他不是戆居的嘛，他知道 VIX 是有机会会爆上的嘛。但是如果他是收一个好低嘅一个好低嘅期权金，然后佢又爆上，佢一定会输得好金噶嘛。所以佢收翻嚟嘅钱一定唔会收少你嘅，系一个 long term 嘅一个统计学嚟讲。咁所以如果你系个 timing 捉得唔准咧，亦都系会有机会会输。但系话你如果睇翻 VIX 个图，你会知道佢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一针嘅。咁所以喺玩 VIX 嘅 option 嚟讲，你会预计到个市场恐慌之前去买入个 VIX option， 玩嘅嘢就唔系淨係嗰个好似平时玩 option 咁样知道佢会升到几多跌到几多，唔系咁简单，而系要捉个 timing， 捉个 timing 仲重要过睇位。 即系嗱，我试下尝试下将你嗰啲 summary 先，我谂啲初学者未必咁明白。即系会话其实而家嘅庄家呢，大家睇好呢就一致㗎啦。只不过呢平贵就系佢开个价开高啲，即系等于大家睇佢升嘅，但我开个价卖咧，卖贵啲，咁变咗你入场嗰个成本啊贵咗。咁如果个 timing 做得唔好咧，就会 得不償失啦，會唔會咁講？ 冇錯冇錯 ，timing 做得唔好，太早入嘅話，你就會蝕時間值俾佢。到佢真係會爆個 VIX 嗰陣咧，你個期權金可能真係翻家鄉嘅啫。 嗯， 咁就會有一個賺唔到錢嘅問題出現啦。 好， 係啦。嗯， 咁啊 ，Henry， 你聽咗咁耐，你有冇啲咩特別問題可以問下咧？因為你都係一個初學者嚟嘅。 唔好意思啊。咁你講個問題，我大概都明白嘅。即係就算我唔知係嗰樣嘢做咩撈嘅。即係個原理就係、是、都係有一個莊家㗎嘛，咁、那個莊家都唔係白痴嚟㗎嘛，咁你頭先講嗰個概念啦，我 understanding 呢就應該係乜嘢呢，即係即係同佢賭場賭錢差唔多嘅嘢，即係你落拍要落幾多錢，咁佢咪 set 返高啲囉，輸拍個輸叫死你啦，真係咁咪你有冇機會成功，咁實有嘅，即係如果你話如果我理解呢樣嘢嘅，即係我諗而家你啊，如果嗱你純粹睇啲類似係恐慌指數嘅嘢咧，其實你長時間買佢會出現恐慌係會有著數噶嘛，即係同我哋僆仔嗰個時候唔同噶嘛。即係我哋僆仔嗰個時候咧，即係譬如我大過你哋啦 ，OK。咁我記得我嗰時睇書都係七幾年一次股災，下一劑先到八幾年噶嘛，十幾年先一鑊。咁如果你咁樣報佢啊，仆街啦！但係問題而家唔係咁樣樣啊嘛，佬而家係即係如果用呢近呢十零年去睇，你九七年一劑，跟住又整個科網股，再整嗰鑊嘅，哇！大佬佢即係十年都整你四五劑噶嘛，可能咁即係用植物嗰啲女嚟嘅。咁你變相食股嘅機會咪大咯？咁啊，亦都係即係呢個我抄開少少講就係話 OK， 咁就係話點解而家啲人好多時就係話 OK。這個就跟你講有冇關係，不過這樣是我近這十年領悟到的，為什麼經常都說那些年輕出來做事沒什麼這個上流機會嘛，即其實就你說那些工種少了一定是的，即是我不是的時候、公司會發展、派你回大陸、老闆不去就你去咯，是不是，那你都有機會發展的嘛，現在這件事已經斷了的，即是經常說上升階梯斷了，其實就是因為大家吃老本嘛，大佬，那第二件事就是我覺得這件事是即係我冇去統計過，但係我係覺得係非常之啱嘅。就係嗰啲老細咧，就算佢係玩得錢多咧，佢撲佢去街，佢真係走去玩呢啲嘢咧。即係投資股票或者其他嘢， 如果 佢我話知佢可以揾幾多錢啦，但係好似即係佢輸埋咧，撲佢去街，佢真係未夠錢退休嘅，但係好似所以你冇話成日話啲老坑啊揞住個位，其實就唔關事，因為佢可能都未揾夠錢退休啊嘛，大佬啊。咁佢未夠錢退休，咁幾時到你哋？因為輪到我哋上咧，呢樣嘢就好撚簡單嘅啫，又唔 係 一啲好複雜嘅嘢嚟嘅。 咁所以呢個市場係一個財富再分配嘅工具啊。 咁所以咧，咁所以呢個曬上咧就有嘢就即係倒翻轉去講啦，就有辣有唔辣啦。OK， 嗱，咁如果打工都係得個做字，冇乜機會嘅，咁你不如聽下呢啲節目，咪教下你點樣。即係當然第一件事你有啲資本啦，係嘛？你有啲資本就唔係慢慢去飲酒啊、唱卡 OK 啊、食飯啊嘛，咁要留翻儲翻啲錢先。跟住做一啲啲乜嘢咯，即係做咗一啲類似呢類型嘅投資啦，即係唔係買間廣告啊？但係我話咧，實際上亦都係，因為有資本嘅人未必真係會做呢啲，即係譬如我阿媽嗰啲，都仲係買股票嘅啫嘛。你講呢啲嘢咁嬌深喎，大佬真係，你我阿媽聽得明兩成，我諗佢都好叻啊，大佬真係。咁但係你話你後生嗰啲，你話哦，咁啊又唔係話叫大家就不務正業，咁你始終都有個正業。先至坐到個資本去做嘢噶嘛，即係情況就類似，即係我大概我聽得明嘅，咁啊，但係你話呢樣嘢有冇得做？因為都係咁啊，細威喺度講，我先知有呢樣嘢啫。咁但係如果你有呢樣嘢，其實理論上咧，唔好話喺香港喎，我覺得全世界都得噶，即係耐唔耐整你一鑊噶啦嘛，而家係好似即係三五年一劑， 佢病攞佢命噶呢啲 係。係啊，咁你變咗有同價時唔同咯，即係價時就大家都安分守己，即係買股票就投資咁嗰間公司就會去投資做生意，幫股東賺錢。我屌而家好似都唔撚係噶嘛，大佬真。即係我唔好話全部都唔係，咁可能有一小部分都仲係嘅。咁如果唔係，咁你繼續想喺呢個資本累積嘅遊戲裏面，你係一個點樣講咧？我哋就想一個 stakeholder， 即係你一個參與者。咁你應該點做咧？ 呢個輪迴嘅程度係快咗嘅。 係啊，即係學 David 話齋，係一個市場咧個再分配嘅功能咧都強咗嘅，所以嗰個股災啊或者係一個好大嘅調整出現嘅 frequency 都高咗。咁所以呢啲衍生工具有佢嘅用處，就係話我唔需要話一定要買隻正股，然後等佢升。啊、經濟好嘅話，我人工加股票升咁樣，大家皆大歡喜。其實唔使啦，即係我有一啲方法係就係用呢一啲 VIX 嘅工具，又或者係用普通期權，我就咁 long put 都得㗎。趁佢個市跌，趁佢個市恐慌嘅時候，我先去撈佢一筆。咁呢個已經係一個喺逆市之中去求生嘅一個方法嚟㗎啦。 啊，阿森啊，我想問問你咧，嗱，你 VIX 啊，咁你通常做期 货多啊，又或做option 多呢？ 我就会做 option 多的，因为 option 呢才会真正的爆发力出现。期货呢其实在 VIX 来讲那个月初那个 premium 其实跟 VHSI 的情况是一样，即是说明明现货价 VIX 可能是12这样，但是其实你在月初做一个揸一个的 VIX 的 futures 是差不多个点数是14左右，即是你一入场已经蚀了两点给它，又是有这样的情况。那当然啦，但是它如果现货价真的会爆升的时候，那它的期货都会一起跟着爆升啦。但是如果好不好彩你那个月真的平静如镜那款个 VIX 是没有动过的时候，你将 futures 就会蚀咗俾佢。咁如果係一个咁嘅情况，我又要挨又要等嘅时候，咁点解我唔做 option 呢？咁因为我做 option 我唔需要话一定去 long 好远㗎嘛。好似我近排 long 其实我都係 long 一个好近嘅行驶价 ,VIX14。14嘅 VIX 其实喺 historical 嚟讲係个好低嘅水平。只係因为而家嗰个水平係超低超低超低。咁所以觉得14好似就加外左两格好似好远咁。但去到一啲都唔难。咁只要我捉个 timing 准，同埋我一直有钱去手去加仓，咁其实已经系捉到个升浪，有一个 double 嘅 effect 出现。但系 futures 就难啲咯。 有个问题想问一问嘅，可能真系可能身边嗰个朋友都有问过。咁有啲人以为咧，我唔知啱唔啱啊，我呢个理解法啦，我请教你。有啲人就系话，VIX 系咪就攞嚟赌跌咧？其实定系赌个波幅咧？因为其实可能话而家你要去差唔多最低位，咁其实个升。VIX 都会升的，即是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其实 VIX 究竟是即是最具体的话是不是有波幅扩大啊，定是还是恐慌指数，因为之前标签了恐慌，恐慌一定是跌的嘛，升啊大家很开心啊，那其实升的其实它又会不会爆上呢？ 其实呢就这里可以讲一个叫 correlation 的概念，即是说这个 SP500 它升跌和这个恐慌指数的升跌它是有几大的相关性呢？那我看回的资料呢，我印象中是 0.8 至 0.9 之间，负 0.8 至负 0.9， 不好意思负，那就变了是基本上差不多八成至九成时间这个标普升，这个 VIX 就会是跌的了。 我想问回那个 correlation 是负一到正一的是吧？ 啊，是负一到正一的嘛。咁所以负 一边的边一边麦是有些人说深上就是负一到正一的。 即是想要你要明白那个这个就是一个 absolute value， 即是不是或者我当一是一个 absolute value 啦。即是一就是 等于。就是完全是。 即是完全是。 一样啦。你升就我升。 即是完全是 in phase 的啦 ,ok。咁但是你有点正零负啦 ,ok。 咁零即是完全是没反应啦。 完全是唔关事应该是吧。完全唔关事。 咁如果你话用这个 correlation， 即是一啲我哋读书用统计嘅方法啦，即是话 ok。我想你那些已经是一些 multiple 的了，之后我们可以用一个 pass 的 figure 去 pull 一条数出来，即是它那个 correlation 或者那个 relation 上有 几接近呢，但是你说去到即是 0.8 0.9 这些就理论上就应该已经是很接近，即是我去即是说它 provide data已经接近是可以差不多解释晒所有东西。 没错没错。其实个数是非常之非常之接近完全解释到他们是完全相反的一个关系啦。咁所以呢即是回答返头先你个问题啦，就是说个市跌标普500指数跌，咁是不是 VIX 会一定升的呢？咁其实基本上是的。因为他的 correlation 真是负得很紧要，是接近负一的啦，是差少少的啫。 即是或者我再举个例子，即是你讲的东西我大概都明白。即是大家不明白什么叫 correlation， 不奇的，这些都要去到去到这个差不多要读到大专的统计学才会学啦。咁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嘅啫，即是用一个比较我哋日常生活的例子，就是说 ,ok, 咁即是应该咁样理解啦 ,ok, 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去理解啦，即係但係呢個例子就唔係每一日都做緊嘅 ，OK？ 即係即係七一上街有幾多人數，同呢個梁振英嘅民望，咁係咪有一個 correlation 嘅？ 奶都係 9.9 嘅 ，OK？ 咁嗱，我唔知啊 ，OK？ 因為點解咧 ？OK？ 因為你呢個 figure 去 take 呢個 figure 咧 ，OK？ 就因為一年只係得一次，得一日係七月一號嚟嘅啫 ，OK？ 咁變咗個，因為你佢個民調，佢個民調對佢個支持度係一路枕住一路做㗎嘛。咁但係問題就係話 ，OK， 理論上咧，我覺得係好關係嘅 ，OK， 即係就算你完全冇學統計學，你都知啊，即係越多人上街，咪即係越不滿咯。咁如果咧，個個揾好食嘅，邊撚個上街啊？咁啊，啲人實係對佢冇咁不滿㗎嘛，係嘛？即係其實個頭先阿德峰講嘅嘢就類似呢樣嘢咯，即係佢哋 base on 一堆好原始嘅 data 咧， 去 pull check 嗰個你所謂嗰個恐慌性指數啫嘛，嚇、啊，即係你話咁係咪跌就一定係恐慌？咁我跌係梗恐慌啦，唔通升恐慌咩？係咪先？咁佢有恐慌指數啫，佢唔會有開心指數噶嘛？嗱，係咪先？情況就類似咁樣咯，嚇、啊，即係我加少少補充。 開心指數依可以諗諗喎，點整咧呢個？開心指數。 系咁讲开呢个 stat 咁啦，之前我哋做社会学个节目都有讲过，啲选票咧点样用翻 correlation 去 analyze 翻唔同嘅选民，究竟系嗰个咁嘅取样系点嘅？咁、啊、其实几有用嘅呢、啊這个系。 一心我哋唔好怪我哋啊，因为你嗰啲嘢我哋真系麻麻地，但系你讲嗰呢啲， 唔系都系用嘅概念，佢个概念好清晰嘅，你哋 即系而家将啲嘢形象化解释俾大家知个 picture 咁样系点。 即系大家起码会有个概念，即系。可能你唔係好明白，但係頭先講嗰啲例子，我斷估你都唔明講咩啩，嗱，真係話 啦。冇錯，係啊，即係斷呢個閃月樓同埋閃呢個咁啊，郭佩凡嗰個票源係一樣嘅，發覺係呢個咩 correlation OK 嚇。好， 咁就仲有阿細威，仲有啲咩要交代一下今日？ 今日咧就真係可能都問到阿 Chris 問到而家呢個位置啦。咁如果大家其實網友方面咧，如果有咩嘢想問咧，咁啊就可以我哋論壇度問嘅。咁我哋就會即係幫大家提問下， 係啦，開返個帳户。咁其實我哋都有呢、這個又有 set up 呢個投票機制嘅，咁大家呢可以 set up 呢唔同嘅問題呢，咁選返係究竟你想問咩問題呢？ 會俾人攻擊㗎，我望 出咁我如果係俾人攻擊嘅東西，有分享知名度啦，係啦，就咁、是、嘅情況啦。好， 咁同埋我哋將會將阿一心嗰啲位 繼續啦，可以 咦把咪唔得 唔係 OK OK 而家 OK 到時間啦。另外你要將阿一心嗰啲咧文咧都會 post 上去嘅，咁大家見到即係睇到圖啦，到時有咩問題咧就可以 post 翻上去嚇。咁、啊、我哋網址係咩 ？David， 我哋網址係 www.okdmedia.com。OK 嚇，咁啊 keep 翻去呢個亂噏論壇嗰度咧，就可以睇翻啲文啊，同埋嗰個所有嘅啊嗰、那個咁嘅評論嘅啦。OK 嚇， 嗱咁呢件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起碼你年青人都有呢方面嘅知識啦。第一件事我覺得，第二件事咧，其實我真係好覺得咧，其實。都唔明啦！啲人有錢咧，係中意聽啲 number 嚟買嘅，因為我又覺得好奇怪，即係你揾到錢應該有啲本事嘅，但點解會係聽啲 number 跟住去買？點解自己唔會做下啲分析？其實呢啲嘢唔係啲好難做嘅嘢。 咁亦都依個亦都解釋到點解呢個世界上有宗教呢樣嘢啦。OK， 好啦，我哋唔好扯啦， 扯大意啦。 好啦，今日時間節目時間係咁多，係多謝大家收聽，拜拜。